眼泪陪伴你的坚强，感动了阳光洒落的地方，阴霾总会消散，因为爱能治愈你方向。你的目光说明你的悲伤，让我的笑容给你着能量，过会就是一种勇敢，一起将爱蔓延，从蜿蜒地平线上，让我 我们听到的是2013年张靓颖所演唱的《一生祝福》，和榜上歌《红蔷薇》一样，都是陈少琪作词，崔迪作曲。那这首歌也收录在13年张靓颖的感谢 EP 当中。好，接下来我们回到榜上，听到的是吴亦凡去年年底的单曲，那之后更是在跨年晚会上演唱，收获大量关注。我们听到的是吴亦凡、赵丽颖《想你》，首周进榜，排在中国榜第12位。 照片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该用什么字眼，有些事是否改变，那段的现在誓言离开我的世界，爱情从我视线，害怕模糊了视线，想记住关于你一切，在别人眼中我们是多密切，有些人有些事怕不够时间，有些情有些字没表达准确，但已经失去的季节我该想在你身边，不知深究的瞬间我能否在你跟前，放不下心中的纠结，就像你最爱的球鞋，忘不了你给的誓言，曾几何时多少日夜，我想我正在想着你，为你不适应，我想我只想抱着你，你就是唯一， 我和你的关

刚刚两首榜上榜外歌都是去年中国有嘻哈的导师和非歌手女生的合作。榜上歌我们听到的是吴亦凡和赵丽颖的《想你》，而刚刚听到的是潘玮柏和吴昕合唱的《稀罕没理由》，收录在潘玮柏的《异类异类》专辑当中。好，继续我们的榜单连连看，蔡依林去年的几首单曲，像是《让爱传出去》《幸福路上》，都感觉过于安静了一些，直到年底推出了这首《什么什么》，才真的感觉到了卓琳的热力和魅力回来了。那这首《什么什么》本周新歌进榜排在第13位。 你的头是了什么咒语，刚刚还在的繁星突然飞出银河系，你神经兮兮也没关系，本来没什么问题，哪有那些大意义。 All my friends 管他是什么鬼，让我们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当作开胃，别怕浪费，快乐正在排队，我看今夜谁舍得。什么也无所谓。Come on up, come on up, come on up now。别说什么陪不陪。有你相衬相加，我们百分二百完美。蜿蜒的峡谷，追着传说中的段落，从初见你的那一刻，我们注定了些什么。我可以放肆的多想，学你表情，学你装作，就是交互交互，情愿跟他的，反正你为我撑着。My friends 管他是什么鬼，让我们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当作开胃，别怕浪费，快乐正在排队，我看今夜谁舍得入睡。 1, 2, 3, stand up。 哭什么笑什么，有你相衬相加，我们百分二百绝对完美。 Stand up。 为什么做什么，有你相爱相爱，做着什么什么也无所谓。什么都不管了，规矩一从直接弹起，就跟着你翻你覆地，等不及的一下，变化撩人也没差，不想乖乖的回家，你是我的游乐场。 我们听到的是蔡依林的上榜新歌《什么什么》，那电影《捉妖记2》的主题曲。这部电影呢，虽然是要等到大年初一才会上映，不过呢，当中的先行歌曲已经推出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榜外歌也是电影的推广曲，也在我们之前榜单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我们即将听到的就是来自于李玉刚、霍尊首次合作这首《天地有灵》。 天地，万象森罗西。 越是要与街笑意一捆白手心， 若要风雨再起，是非难分明。爱与恨真越写意气，你善恶相相负自己，生命一呼一吸，命运微尘一粒。生命一呼一吸，命运微尘一粒，几人一摇一念而已。浮露是人间情悲喜，经沧海中浮点沉寂，只缘一念一许，空落落水一滴，洗干了人生意义。求不这一个世纪， 请听《北京榜样》主题歌。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我常走在同一条街巷，这生活因你淡妆清香，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坊，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

该剧根据作品《国民老公带回家》，讲述陆锦年与乔安好长达11年的深情之恋。两人在中学时代相识于一场雨中，在校园中暗生情愫，但由于种种误会错过了彼此，直到缘分又让他们成为了假戏真做的夫妻。日前，随着歌手2018第二期节目的录制，本季首位踢馆歌手苏诗丁正式宣告加盟。他一亮相就翻唱王菲的《再见萤火虫》作为首秀曲目，选曲之大胆也让所有听众瞠目结舌。最后来关注第24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昨晚揭晓得奖名单。张艾嘉以《相亲相爱》拿下最佳导演，弥补了金马奖7项提名全落空的遗憾。最佳电影则由周迅主演的《明月几时有》报回。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之榜单连连看。你好，我是本画，继续从榜上歌听起。林俊杰的新专辑在《伟大的渺小》之后第二轮主打歌，同样是相反两端的高反差主题。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新歌来自于林俊杰，《黑夜问白天》，新歌进榜第19位。 上的秃鹰那张脸，半生中的记忆在盘旋，第53天后的日夜线，当黑夜问白天，能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别交换半日夜冰封的眼泪，一滴就很咸，孩子目光的明信片，它无声无色无言，翻过山巅跟我扮鬼脸，在黑夜和白天拼命往前，听不到救援， 翻过山巅跟我伴 眼神的关系，没有相互占有的权利，只在黎明混着夜色时，才有渐渐重叠的片。 和白天的高反差流行歌，一定会想到白天和黑夜只交替没交换的歌词，当然还有这首那英1995年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曲《白天不懂夜的黑》。接下来分享到的是新歌进榜第21位，这是来自刘若英的全新单曲《粉丝》。奶茶在筹备自己导演处女作的时候呢，还抽空为他人做嫁衣，演唱了这首《二代妖精之今生有幸》的电影片尾曲。歌词当中这样唱道：嘿，电影到了结局，可是你的生活还依然在继续。不知道去过电影院看过影片的观众，当影片谢幕的时候听到这样一首歌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就是在唱自己呢？ 还依然在继续。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将会迎来农历的新年，那岁末呢，我们将会共同来回顾这一年中歌榜上反映出来的歌坛现象。第一个就是 OST 热，在我们榜单上 OST 这一年就没有间断过，影视剧的红火带动了 OST 的发展。因为一方面呢，影视制作方是越来越看重音乐前期对影视作品的宣传作用，另外一方面影视剧又可以促成歌曲在短时间内集中的播放。像张靓颖所在公司就特别成立了主打 OST 的厂牌燃音乐，而在过往一年当中，他本人推出的 OST 也可以汇集成一张专辑。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他为电影《鲛珠传》所演唱的这首主题曲《请让爱情相信你》。 爱上一个人是信仰，你是我自己圆的谎，也许你的目光像雪花轻狂，卷走我的灵魂，盗取了我的凝望。爱错一个人的惆怅，不会比永远再短暂，不求你的诺言是地久天长，只求你的容颜不是华丽的幻想。相遇怀疑着迷，孤寂终成你，寻觅猜忌，彻底享受这悲伤的甜蜜。 轻轻凉凉的吹，月儿藏起来悄悄打瞌睡，窗外绵绵细雨在滴答滴答，想营造一场浪漫的约会，想和你一起漫步梧桐树下，想和你一起淋湿头发，余生虽掩盖许多甜蜜情话，却不灭心中小小的火花。我轻轻闭眼，我轻轻闭眼，随风拂面，随风拂面，你淡淡的笑脸，你淡淡的笑脸，一尘也不染，不染。浸透你的香味，浸透你的香味，弥漫了整个夜，弥漫了整个夜。天空下着雨，是我们在一起，是我们在一起，你在我身边，你在我身边，在我心里面。 是在2017年六周蝉联中国榜冠军，李宇春第九张专辑《流行》当中这首《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他的第二首派台打榜的歌曲《一趟》已经连续四周蝉联中歌榜冠军。那有如此傲人的成绩，看来李宇春是想打造一张广泛流行的专辑了。那这一次李宇春主打了 EDM 风格，从登陆华语市场到百花齐放， EDM 真的是来势凶猛。除了李宇春，周笔畅、魏晨、飞呀飞还有鹿晗也都是推出了主打 EDM 风格的专辑。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唱片市场，唱片销量和付费下载形成了冰火两重天。由于网络巨头进入到了音乐版权市场，版权也是越来越健全，版权变现最主要的方式呢就是付费下载了。数字专辑和实体专辑消费模式是一样的，但是更加便捷。相比之下，像周杰伦、李宇春包括鹿晗等这样自带流量的歌手，他们的专辑也更具含金量。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鹿晗，时差。 收到你的电话，没想过多年后我们再联络，你 说 How have you been， 一句问候就扰乱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诉说，我们的生活都已变化太多，怕谁也扰乱我们的回忆，随着电话铃声响起，相思病转身就会是你，现在的你喝醉时还会不会流泪，午夜梦醒你会打给谁，你知道我还在原地守候，我想再次听到你专属的 ring， 那些也绕过我们的回忆，随着电话铃声响起， 随着我长大，你却总能捧我在手掌， 为我遮挡未知的那些风浪。 当我努力做个完美的小孩，满足所有人的期待，你却不讲你的愿望，增添我肩上重量。我不完美的梦你陪着我想，不完美的勇气你说更勇敢，不完美的泪你笑着擦干，不完美的歌你都会唱。我不完美心事你全放在心上，这不完美的 从2013年出道 ，TFBOYS 这四年发生了很多改变。 我不完美的梦，你陪着我想；不完美的勇气，你说更勇敢。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他们所带来的《不完美小孩》。在这样一个需要人气 IP 的时代，随着零零后已经长大成人， TFBOYS 三小只已经成为他们的青春代言人了。以往的歌手发展模式呢，是先有作品在网络受众群，不过这两年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模式，叫做养成式，利用互联网的思维呢，先找歌迷再来成长，并且以更为开放的方式让歌迷和歌手一起共同成长。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正是养成式组合 SNH48 翻唱的这首作品《醉清风》。 醉生梦死也 而失踪，醉生梦死夜空，和你最后缠绵，你曾记得梦境更暗虚幽，心声一曲相送，还有没有情浓，风花雪月颜容，和你最后缠绵，你曾记得 梁博最新单曲《一往情深》，从普通素人成为歌手，选秀依然是必经之路，包括还有很多出道多年的歌手也是靠着选秀这个 IP 再度走红。不过人气依然得需要好的作品才能得以支撑，谁拥有实力才可以走得更久。 不想注定，却为何偏偏屈服于无心，恋恋噩梦，恋恋情，恋恋接连的发生。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北京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超口碑爆笑舞台剧《贼在囧途》升级来袭，意外频发，危机四伏，囧贼依旧，搞笑加码，引人入胜的情节加上超乎想象的喜剧效果。1月17号到2月3号，北京西区剧场，让你不笑不归。 我是本剧的制作人朱红，为大家诚意推荐这部爆笑舞台喜剧。在一段荒唐搞笑的故事里，看一群小人物对信任、对情感的另类解读，那些我们似曾相识的无可奈何与真情实意，让你笑出眼泪之后，心里漾起不一样的涟漪。 购票查询永乐票务。 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 The weather。 今天夜间受高空槽影响，本市天空云量增多，天气转阴，能见度略有转差，早晚气温较低，请注意防寒和保暖。明天中午前后，空中转受西北气流影响，阴云消散，有2-3级见4级的偏北风，扩散条件较好，较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阴转晴，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2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当代都市题材电视剧《都挺好》即将于1月17号开机。今日，该剧公布第一批主演阵容，继姚晨、倪大红之后，郭京飞、杨佑宁、李念、高鑫等实力演员也将倾情加盟，共同探讨现代家庭纠葛背后的成长创伤。由英达执导的百集真人情景剧《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在北京迎来了媒体探班。目前该剧的拍摄已接近尾声，客串出演的阵容包括黄磊、李琦、央视春晚导演娄乃宁以及主持人春妮等。英达导演还公布了情景剧《新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第二季的拍摄也正在筹备当中的消息。青春励志偶像剧《极光之恋》今晚在湖南卫视热播，韩星子终于恢复记忆，太子 CP 将重归于好，继续为观众发糖。何华浩深情告白韩星子遭其拒绝，痴情男二号惹观众心疼。最后来关注网剧《大夏宝藏》，历经2个多月的艰苦拍摄顺利杀青。《大夏宝藏》是一部集奇幻、冒险、喜剧、悬疑于一身的夺宝类网剧，主要讲述的是男主在一次游玩的过程中，无意间拍摄了一张带有神秘图案的照片，从此一连串的离奇事件开始发生。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爱得更久点》，22点《男左女右》。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20位 Kiki 复演《白夜行》。 可是还想和你。 19位林俊杰《黑夜问白天》。 当黑夜问白天，灯笼能赦免灰色的人间。 18位孙燕姿《我很愉快》。17位周深《蓝色降落伞》。 墨蓝色的降落伞在天空里那么孤单。 16位徐佳莹《言不由衷》。 愿你永远爱他，愿你永远懂得飞翔。 15位张惠妹《连名带姓》。 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 14位李健王俊凯《雾中列车》。 远方我来了，带着我的一切。 13位蔡依林什么什么。 哭什么笑什么，有你相衬相加，我们百分而百加倍完美。 12位吴亦凡赵丽颖想你。 我很愉

清晨舍不得醒的美梦是你，能如何今天的棉花糖是你，传递祝福的栀子花是你，那慵懒飘飘荡荡的云朵是你。才能和我融为一体。 Baby, I have loved you from the start， 现在过去未来都一样，对你除了爱没有其他，都一样，多希望始终都 是徐佳莹第五张专辑《心理学》当中这首《灰色》。拉拉徐佳莹通过《超级星光大道》成名，九年之后通过《我是歌手》打开内地市场。2012年，徐佳莹推出了《理想人生》时，演唱会呢只能在 Live House 举行，如今已将歌唱开进了体育馆。过去一年对综艺圈来说绝对是浓墨重彩的一年，众多类型的真人秀出现在荧幕上，在音乐领域歌手依然是备受关注，很多歌手因为登上这个舞台成为歌坛爆款，那新的一季已经开战，这一次还邀请到了英国歌手 JCJ，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多米诺也在他的歌手上成为他的战歌，我们听到的来自于 JCJ 的原版 Domino。 I think I'm about to win. 喧嚣，岂知女桥我一晃火摔怎么会好，阔如针腰，金丝如刀，乱山火嘴看过没老，要来过天高，高声大笑，笑过空笑，恩怨往年拍脸再逍遥。哎，翻开你人生的简历，发现你闪烁的魅力，该如何看待你自己，世界该在你的支配，是那些人活不下去，主动来去抱起下体，选那条路都不好走，啥子命我都不抗拒。喂喂喂 come on，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喂喂喂喂喂喂喂 是盖在歌手上改编翻唱的《沧海一声笑》。当然他的成名得益于首季中国有嘻哈，在过去一年当中嘻哈火民谣热，在去年年初赵雷的一首《成都》是刷爆了朋友圈，而像民谣风格的代表罗大佑、朴树、叶培也都带来了新专辑，并且都是情怀之作。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于朴树的《猎户星座》当中这首《平凡之路》。